第二个概念是数据独立性。数据独立性是指在某个层次上修改模式的定义，而不影响微一起生成模式的能力，这就叫数据独立性。在数据库系统中有两个层次的数据独立性，它们分别是物理数据独立性和逻辑数据独立性。数据独立性的概念从现代程序设计语言中的抽象数据类型的概念是类似的，两者都为用户屏蔽了底层的具体的实现细节。